声台香港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我是一个普通的 D100 自己友 咁多功能会唔会认得制噶？ 其他传媒机构会唔会受到威胁呢？ 一部智能电话，一个 D100 app， 令自己有不得再普通。 全球视像封烟功能， 无论你喺世界边个角落，都可以打电话同 D100 各节目主持面对面对话。 Hello， 自己有，啊，我见到你噃。 比美 CD 質素，在外國亦不需要再浪費錢打 IDD 長途電話給 D100 做封煙。 你響多倫多 可以任你選擇單聲道、立體聲和高清音質收聽 D100 節目，隨時收聽收看 D100 TV 視像直播，隨意收聽節目重溫， 還有心愛節目播放提示、最新節目時間表、各類即時新聞節目資訊、 Facebook 喜愛聯繫顯示、即時傳送聲音、相片、影片給 D100 進行爆料匯報功能，支援中文和英文。为庆祝 D100 启播一周年，送给自己有的礼物， D100 超级智能手机 App 已经诞生， D100 Super App， 各位自己友即刻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载，一起同 D100 进入超级的时代。 D100 Never Stop。 D100 点都听到。 智能手机不论是 Android 定 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 D100 网页，如果用 iTune 听，可以在 Library 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揀 News， 就会见到 D100 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0，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http://live.d100.net/1.m3u 敢听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 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仲好。 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12月28日头场，晚上7:30，惊喜不断，强势加料炮制。喜剧之王詹瑞文独脚戏， 喜剧之王嚟啦！由我詹瑞文真系行过走过，千祈唔好错过啦！ 陈恩健《狮子山下》金曲回响， 12月28日理工综艺馆舞台同你哋见面啦！ 颜联武霎时冲动 Keep on 星型音乐会，表演嘉宾陈洁丽， 喂颜联武，快啲买飞！ 王国彤迎爆息事风独奏，怪兽直播室龙凤大茶楼喂食麻辣酥，突破框框演出超班，仲有郑兼汉、何国辉、林毓华、李锦鸿、吴明林、吴志森御驾亲征，为 D100 一周年齐齐发声。12月28日星期六头场晚上7:30，理工赛马会综艺馆， 快啲过去买飞啦！ 门票喺购票通同通利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早上10:00到晚上8:00，打23:15,33:3。12月29日日场仲有少量门票， 买埋啦！ 12月29日夜场，我哋特登留咗少量珍贵门票俾你哋，快啲去 D100 上环铺买啦 ！D100 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 清晨5:30到7:30 VOA 新闻天地， 上午7:30到8:00 风波里的茶杯， 上午8:00到11:00怪兽直播室，游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 上午11:00到下午2:00开心快活人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杜文慧， 下午2:00到4:00西非里、郑敬基、西利妹， 下午4:00到5:00喂食麻辣酥、梁家权、杨英伟， 下午5:00到晚上8:00大国文、陈海琪、黎泽奋、邓小雨、郭庆斌、黄修平， 晚上8:00到11:00怒汉系列刘西良、邝永孙、周博贤、探长林记、周晴， 晚上11:00到凌晨1:00星期一、二女王头老衬底谭雁彤、马小强、梁家权， 星期三一男一女刘南光、何慕斯， 星期四五东头湾道99号花家姐艾力力， 星期一至四凌晨1:00到清晨5:30停不了的金曲随心， 星期 期五凌晨一点到清晨六点，停不了的金曲颜联舞 iPod Music Choice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D100 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今日冻啊，林毓华。 系 啊， 啊，老人家着多件衫啊，呢啲啊啲咩衫嚟嘅 呢？呢件 cotton 啊，冻死你啦！咪 cotton 点解会保暖嘅？ 樽领就得噶啦，嗱， 即系保住。 你真系你又唔记得咗？着衫唔系讲厚，系讲如果你着多几浸咧。中間的空氣就是一個最好的保暖， 起碼都要保暖才行、 你都說了，實在我們室內的溫度， 就說你走出街， 走出街那家另外 還有，這裡就沒有分別的、 走出街當然還有一些傢伙啦， 就是加條頸巾，都是薄的，都是 可以了，我們還有一件外褸的長的， 哇，你的肚腩都很大、大佬啊，即係輸硬啦，咁我同你同 啊， 同阿青島嗰單嘢。 而家幾時揭曉啫？ 咪等即係遲啲先，因為點解咧？青呢排病啊， 係 佢病咗之後咧唔食嘢啊，大佬幾大都唔好同佢度住下啦，咪先度。 OK OK。 咁有咩頭條新聞？咁啊，定係咧港鐵？ 港鐵就係你尋日食完晏話嗰啲爆炸。 系咯， 唉，真系吓我一跳，真系。 咁啊，港铁咧就今日大部分嘅报纸都系摆喺头版度，大家都清楚啦啊！啲将军澳线咧就瘫痪咗五粒钟， 真系好离谱啊！真系。 咁而家系众说纷纭 啊， 有话爆炸，咁啊，港铁就冇话爆炸，咁啊，有人就话咧就呢个保养外判，啊，咁啊影响咗嗰个质素啊，或者影响咗个安全。咁亦都有人话咧，嗱，你而家睇到啦，港铁一坏咗咧，成个将军澳咧就成为咧一个孤岛。咁、原因系咩咧？嗱、我哋一阵揾啲区议员啊，揾将军澳区议员啊，因为问下佢哋点解容许九巴更改路线，嗱 cut 咗好多班次嘅，通过区议会嘅。同意的、九巴很巴閉的，現在新人事新作風、全部新領導層呢就非常之進取、罵呢就一定還手、打就更加不用說了，只有他打你沒你打他、但是呢可能花了很多錢、如果不是呢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遊說到區議會呢容許又加價、又cut線， 喂，他說精簡嘛、 接著還有我追一路追緊那件事，刪了先鋒、草簡人命、所以呢抵死的、那些區議會呢、就跟這個九巴呢官商勾結、如果你作為 喂一般來說將軍就是區議員呢你搬他一個是巴士站他跟你拿 但今次九巴很成功、所以問不知道花了多少錢、我很想知道花了多少錢去遊說、還有一件事呢你將軍澳大家要檢討一下的了你點解會選一班咁嘅區議員出嚟？嗱、喺呢個擴展呢、這個堆填區，班區議員咧就以我我，根本咧就撐政府嘅。收尾咧因為咧群情洶湧啊，咁樣先至咧 轉態係嘛？ 轉態，今次咧嗱地鐵壞咗啦，呢、這個港鐵壞咗啦，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冇巴士搭。抵死 抵死、 有這樣的區議會 你作為一個集體運輸的機構 不是啊我說那些市民啊 是 有這樣的區議會就有這樣的選民、選民呢、如果下一次選舉你仍然選回這班人進去呢、抵你死的了 該會、 都是那句的了、如果不講地鐵的不講港鐵這件事的有什麼頭條呢、 中國日報香港版就講北韓的政策呢會維持的、因為、這個新的領導人、將他的姑丈 大厭 處決了離曬譜真 係、星島日報呢就英國有間貴族學校叫 NAE、就嚟香港上市，集資15亿5千万，成為第一間學校股。嗱，講到呢間 NAE 咧，其實喺香港咧已經揾咗個校舍噶啦，準備喺香港開設分校噶啦。 咁政府有冇輸送利益咧？ 給了一幅地去那沒辦法的香港缺乏國際學校令香港作為金融中心那些外籍的員工因為弟弟離開香港沒有書讀不肯來工作影響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這件事我們都支持的 經濟日報繼續說這個股市騰訊外圍升到480元財經情報還未收拾的都是說港鐵港鐵不要說了太陽報這些民生議題說米超標毒米砧箱大陸米三個內地牌子吃得多壞了神 不用很多,原來說三碗就吃三碗會中招了幸好第一不吃大陸米,第二不吃飯 還有就是沒有了全部都是講《都市日報》三款大陸米吃到你神虧不是神虧《都市日報》是吃壞你的神虧沒有所謂現在吃壞的神這些就是全部今日的頭條大家關心民生的問題《都市日報》都是講吃壞的地鐵壞車唯一一張報紙 就講政治的,就講韓國的政治。南華早報啊,其他韓蘭都是英文府報啊,都係講那個地鐵,就災難,其實我就覺得冇嘢好講啊,我哋就唔會講呢啲嘢了,講完了差不多已經。社評。就文匯報美南挑人,引致不測的後果呢, 就需要承擔責任那天有一架美國佬一架戰艦值多少錢多少百億差不多100億港幣一架李嘉誠那麼有錢最多都買了20架左右一架原來100億你想一想我現在說戰艦不是說航母艦 在月初在南海對峙,中美雙方的軍艦 美方的軍艦當時闖入中國航空母艦編隊的內防區 干擾了我們偉大祖國的正常演習 是非常不友好的挑釁行為 這是文匯報寫的因為說他橫衝直撞地去洗中國國力與日俱增今非昔比如果再發生類似十幾年前的南海撞擊事件美方就必須承擔所有後果了即是說現在中國國力強大十幾年前就被你欺負現在沒得談了因為我們已經構建了新型大國關係 美中美的共同願望說回中國航空母艦編隊去南海演習一早已經通風報信劃定了演習區一般情況下其他國家艦隊應該考慮自身的航行安全不會隨意闖入相關海域即使進入都需要按照國際章程規定什麼章程避開 中方主要艦艇的航路,而且演習地點就在中國的家門口 美方軍艦在中國警告,對中國戰艦的警告 充耳不聞,借了龍耳診耳 肆意在編隊裏面,穿插跟蹤 多次阻撓我方正常航行 是對中國肆無忌憚的挑釁 已經對中國航空母艦編隊構成威脅 中國採取了反制措施,完全合法合情合理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軍艦在墨西哥灣跟蹤監視美國航空母艦艦隊 美方會做什麼反應呢? 會不會若無其事呢?其實這件事很過癮的 這些就叫做江雅坎瓷器,一架100億的戰艦 接著中國就找一架 三板，當然不是三板，找一架燈綠藍，打橫攔著你，你撞過來，你會製造國際事件，林毓華找他的纜車，攔著的，成千萬的跑車，你撞過來，誰爛，誰盤死蒙大害。 終於呢,美國人真的不對,你100億的戰艦,我找一架可能幾億的,10億8億的燈綠艦都攔住你,你夠膽你撞過來,這個挺過癮的,好像小孩子玩泥沙,你賭一手,《蘋果日報》北京不再錯配資源, 林毓華,你那只是看題,你就不明白他說什麼,意思就是梁振英去北京述職,香港政界又開始玩古特首的遊戲了,風頭比剛剛起步的政改諮詢,梁振英去年去北京述職的時候,雖然見過當時的中共總書記,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但當時主政仍然是胡錦濤溫家寶。一年過去之後,習近平不止習黨政軍最高職務於一身,而且薄熙來又判了終身監禁,周永康又成為懵牙老虎。再經過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獨立大權之後, 已經具備重新審視香港問題、重新審視香港普選特首人選時間和空間。意思是錯配資源,意思是你們不要再浪費錢,一個扶不起的斗,最終結局就是亡國和諾不思族。在上次特首選舉裏面,北京最後時刻壓制唐英年,扶植梁振英,但梁振英到現在為止, 未曾化解建制派的分化,更加拖垮了特區政府的管治。 唐梁之爭是當時北京拳鬥伸延到香港的結果, 將挺梁完成餘下任期和挺梁競逐連任運為一談, 是梁粉看準北京要顧全自己面子的策略。 不過習近平如今大權在握, 難道要容許再次錯配資源再挺梁嗎?這篇社論,《蘋果日報》就叫北京領導人不要再支持梁振英,就這麼簡單。另外,太陽、城報、新報、商報、星島、 《明報》這些社評都是討論港鐵的問題,還有文匯。大公報,好東西,電力市場,需要全面檢討和加強規劃。信報就說愛爾蘭告別救援,歐債危機未能安枕,所以社論都是這麼上下的。 除了港鐵之外,《東方》的題目,那個社論 問題食品不設防,官僚靠害,當何罪? 就叫人下台,不簡單,每天都在喊,現在禽流感來的,禽流感,記者今天怎麼解報報紙說禽流感,應該說的,又有單發生,不用說了,現在禽流感,天氣冷了之後,就在大陸就已經爆發了,現在大陸究竟,現在內地專家承認說他們的高危,分分鐘就爆發了,香港和大陸的交往那麼頻繁,我們香港現在天氣濕又濕又凍,就是 禽流感最危險的時候,袁國勇又再出來說,麻煩你不要讓雞入口,活雞入口,高永文就借了龍耳診,只是懂得封殺,炸帝聽不到,他根本,因為人蠢,沒藥醫,為什麼呢?你醫生都沒用,你能醫不治醫。 你已經領過沙士那件事,高永文是在沙士期間 你自己在那個漩渦裡面你仍然到今天一些東西都學不到一個人經過十年原來智慧不但沒有進步沒有吸收到經驗的教訓而且人蠢了很多你有什麼可能到今天一個做過沙士的人又叫自己沙士英雄你當年也引咎辭職為了沙士到今時今日你有什麼可能 看着H7N9来势汹汹 高永文就翹着两只手重蹈覆辙经常说不用怕你怕什么其实他说不用怕就好像醉酒佬那样我没有醉我还喝得多你看他做了局长之后他做过什么除了哭哭哭走出来 牛头角纯粹之外他做过什么这又是选民的问题抵死的竟然可以有八十他的民望去到八十分你香港是什么人傻更更是不是抵死你说跟将军澳的人一样的没分别的你为什么容许一个区议会容许这个九巴 cut路線搞到自己成為如果地鐵一彎神就成為一個孤島將軍澳的選民對自己要負責香港的市民對自己要負責你還在不停認為高永文是一個好官的話到你死鬼了的時候你真的死得不眼閉大公報的是A16版港文大字標題 越再增一人染H7N9,東莞含陽,在陽光,再增一例,東莞的禽流感確診的患者證實了曾經去過農村,農家樂。 食雞農家樂是甚麼來的農家樂它是鄉村地方有些不同的食物給遊客即是去人家私房菜走去農家那裡農村去人家吃雞我去過那裡城樓那裡入過人家吃過飯的私房菜叫農家樂 私房菜食完之後就厲害了我們聽完新聞之後8時回來就分途廣播大聲台和香港台各限各路大聲台是免費廣播我們將娛樂性比較豐富的節目全部放在香港台那裡香港台就要付錢的 另外重溫又要付錢的download又要付錢600元只是聽香港台600元只是聽重溫800元就重溫加下載又或者買套餐聽香港台再加兩個台重溫就900元實在複雜啊大班你什麼都不要理你什麼都不要理怎麼行啊等我推介一個最優惠最划算最著數的計劃給你們新登記成為自己有當是選3000元3年有效期可以全包聽完香港台直播節目大聲台香港台所有 節目重溫連下載收聽3年之內你不用煩D100又可以省回很多沉重的行政費用維園公展會期間去銅像之下的D100直播室攤位登記3年有效期自己有計劃 即刻送你D100福袋 D100自己有慶爆1週年大會演門票2張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月就開始收費計劃 早登記早享受遲了發牛鬥 快點登記啦 還有好東西 只要拿著大會演門票 去公展會D100攤位 買陳建麗CD1套4張 即減50買口罩又即減50你什麼都不要理你真是什麼都不要理快點來公佔會銅像之下 D100直播室攤位啦 任何的規範化的工作都是好的使得特區政府能夠更加詳盡地向中央報告工作我自己都有錯過但我覺得香港社會 是會原諒一些知錯能改的人的政府已經按我們既定的程序要求港鐵公司在3個工作天裏面 提交一個報告， 是要求港鐵公司在3日之內呢是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報告， 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京翰、林毓華。 8:10，這個小學雞的特首就說去述職，去北京述職就規範為好事來的。 我一陣先講這件事啦， 有得選嗎？ 他現在不是，他現在一個人即是被人雙規，他都說好啊好啊，好過坐監啊，是吧？就這麼簡單，即是他現在斷送了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個特首本來你去述職就每年上去見領導人，就交代一下香港的情況，領導人就行禮如儀，讚你兩句，支持你依法執政，依法施政，以民為本，喂，但現在因為梁振英的不濟，即本來就自治的，港人治港的，現在不要搞了，即等于你个仔一路考试成绩好好的，你就不理他的，去看电视又好，去打机又好，去礼拜六礼拜出街又好，但当你个仔突然间考试回来，全部红鸡蛋的品行又不好，那你林毓华就说以后你每日就一回来就冲凉，冲完凉就做功课，做完功课吃饭，吃完饭又做功课，跟住咧就俾你玩一個鐘頭機，就係上網，然之後10:30熄燈瞓覺，即係你要管理咯。咁個問題就係，當個老豆叫個仔話：嗱，你以後要聽話啦，因為成績唔好啦，我而家要管理啦，每日都要咁做，禮拜六禮拜唔准出街。咁呢條僆仔又好醒嘅，就好啊好啊好，點解唔好啊咁？喂！你咪喪失咗個自治嘅權利咯，你咪斷送咗香港人所謂咩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喪咗喺梁振英嘅手上。以後中央政府每次見你咧，就會俾咗單你，你就走去收單。張單就好簡單嘅，你搞掂嗰、那個即係你要搞掂23条，你要搞掂呢個有篩選嘅政改，不過都唔係叫你做不過即係話俾你聽咧，你要做乜做乜？喂，不知所謂。 佢要負責個政治嘅後果啫。 咪呢個友咧，就我話俾你聽咧，佢真係變咗個賣港賊。佢自己打尖走去做特首，做咗特首之後，唔係幫香港人做嘢，係為咗自己嘅。跟住咧就出賣咗香港嘅利益。咁呢個咩人嚟嘅？呢個咪一個令你見到討厭嘅人？點解咧？有人要揾只咁嘅狼公仔。因为起了一个谐音的，译了一个谐音粗口名， 所以要掉他了，就 我来掟他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你看见他就已经讨厌了，香港人有哪个人 你挺客气的，还叫他是人，真的 有哪个人香港人有哪个人站出来说梁振英不讨厌的，我都想见识一下，我都想有的，不是没有的，我们的老友记即我们自己有都说的了，我们的老友记这个礼拜日，个节目叫做咩权？ 你讲边个 啊？同阿梁家权啊？ 哦， 掌权天下， 系 蒋康文博士。 佢话佢好， 蒋康文博士系凉粉嚟嘅，你记住一样嘢。 哦，唔紧要。 就我哋容许凉粉喺度做节目嘅， 系， 因为佢有佢专长嘛，佢术数命理专家嘛。 咁你佢算到佢真系我哋而家当难啊嘛？系咪啊？ 我谂佢算到佢咧，即系梁振英有利于佢可能， 冇利香港到弊咧，真系。 嗱，咁啊食米啦，唔系开玩笑啦，呢个 以前闹人叫食塞米， 即系我哋香港 食毒米。 我哋香港嗰个叫做有一个叫食物安全中心嘅，又系高永文管嘅，但系结果系咩咧？选择热罕。就公布了消費者委員會測試了市面上44款白米，發現其中3款來自國內的，聽著來自國內的大陸米重金屬，即是砒霜含量超出 本港法例标准超过五成、甚至乎呢、一倍有多，每日食三碗，听住啊，你每日食三碗呢啲咁嘅大陆米呢，点啊？林彪话 中招噶啦， 就超标啦， 系啊， 啊就伤肾啦。 嗯， 今次系当局第一次证实有含过量啊呢、這个砒霜嘅食米咧喺市面销售。 嗯， 其中包括边几只米啊？ 一讲咧，听个金字你又弊家伙。 金道牌啊，冇金像噶，金像香港名牌嚟噶。 系 金道牌中国丝苗米。 啊，金丰年牌长香玉。 仲有咧？ 仲有叫金浪牌。 如果你屋企，如果你屋企，你一阵睇个米缸。 嗯。 如果你有三只米嘅咧，唔该你咧就攞翻去大陆俾啲亲戚好啦。 嗯。 啊！佢哋食开呢啲米嘅、 嗯， 喂，大佬啊，有咩可能我哋嘅食物安全咩？我哋有食安中心噶嘛、 嗯嗯， 可以睇唔到呢啲嘢嘅。嗱、 嗯， 而、家再睇下其他嗰啲啊，有含金重金属嘅情况啦，吓、 嗯嗯 啊，点点绿有机长燥米系泰国嚟嘅、 嗯嗯， 啊，咁啊含有咩咧？冇机身咧就0.112， 嗯， 啊，呢、這个镉咧就0.042， 嗯， 呢、這个哇呢全部都有噶，即系仲有一只咧，我 Organic City 韩国有机粗米有含有呢啲金属成分嘅、 嗯嗯， 另外有金凤香米， 系 有机香醋米，啊，同埋呢个私营方有机 食咗唔方唔金嘅真系， 有机香醋米， 啊。 所有呢啲嘢都含有重金属，不过有啲就过， 嗯、 有啲唔过啫、 嗯嗯。 其实我就话俾你听，最稳阵咧就唔好食嗰啲任何含有重金属嘅食物。咁啊，讲完啦，尤其是嗰三种。 喂，大班，咁要知先得噶。 咁你而家咪知咯？ 几时以前我哋知道吓、啊、食米原来都会咁样中招嘅咧？又真系。 其实今年二月开始咧，内地已经有传媒揭发广州市面嘅湖南大米同埋米粉咧，就呢个重金属嘅含量咧超标五成同埋一倍嘅。咁啊，传媒追查发现问题嘅大米同埋米粉嘅原料咧，系嚟自一批咧早喺2009年已经评定为啊含量超标超过两倍嘅食用大米。在五月咧，广州龙佛山市咧又再发现大米同米制嘅食品咧，又系超标，包括咧香港人经常食嘅，听住啦，东莞米粉。咁当时嘅食安中心咧，嗱，我哋香港政府食安中心咧，高永文管噶、 嗯， 就话会向内地了解，即系今年二月已经开始咗噶啦。咁系话有关嘅产品咧，附有内地卫生证明，啊。即是说食安中心说大陆已经传了这些有毒了，他又没有东西，有证书的。 唉，大陆的证书你要多少都有啦。 结果呢，你 想写都可以啦。 结果怎样呢、 啊、 结果怎样呢，这个毒米呢就流入了香港了。那我问你了，你信不信得过高永文走去管的、他的局、你信不信得过这个食物安全中心呢、 嗯 啊、所以自求多福呢，放在大陆的米啊。大陆嗰啲嘢咧，你就唔好食。咁样讲完啦。嗱，你睇翻今日《东方日报》嘅政论咧，消委会抽查咗市面上44款大米，发现3款内地大米咧，重金属咧啊含量超标。 嗯。 其中金丰年啊，你就有冇讲金丰年？ 有嘅，有啦。 超标系一倍有多。嗱、啊，你睇下你屋企嘅米缸，我都不厌其烦。唔该，再睇多次。 嗯。 啊，你屋企有冇食呢只金丰年？有啊，唔該倒咗去啦，啊，唔好開玩笑。嗱，內地大米啊，即含重金屬超標咧，就唔係咩新鮮嘅嘢、 嗯， 部分流入香港亦都唔足奇，唔出奇啊。奇怪嘅就食安部門咧對問題食品不設防，坐視市民禍從口入，更令到人哋擔憂嘅就係，既然內地大米啊。有超标的问题，其他食品就不能够安全的了。啊，见微知著，今次超标的大米事件只是民以食为忧的冰山一角。香港食品大部分来自内地，内地食品问题层出不穷，香港不可能独善其身。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香港历经过这个孔雀石绿水产三聚氰胺毒奶苏丹红禽蛋龙口毒粉丝农药残留超标蔬菜这些连串的食品安全问题之后呢，特区政府没有吸取教训，次次食品问题都是由外地率先揭发，香港政府才如梦初醒，今次亦都不例外。消委会发现大米超标重金属超标之后呢，后知后觉的食安中心才赶去超级市场拆过轻兵，简直是丑态百出，说这个食安部门呢胡混度日草菅人命，一点都不过分地说。讽刺的就是我们昨天讲了的啦，中国拥有神乎其技的导弹打卫星能力亦可以将航空器成功送上月球，但是就无法治理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简直是天大笑话。中国人面对断子绝孙亡国灭种的危险，科技再先进有什么意义呢？事不为也，非不能也。内地政府将政绩看得比人民的生命健康更加重要，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但最不幸的呢，就香港政府或者这个特区政府都染上这种毛病。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呢，香港和内地呢俨然是一国一制。多得这个 高永文局长， 高永文啦，不可以赖梁振英的这些事。 大伯有一个，当然这个讲出来听， 可以赖梁振英，为什么呢？梁振英找高永文做这份工的。 有一句很刻薄的说话的，就是说我有些朋友饭局时有讲过，跟内地的人谈开食物安全的问题，的士司机有个很大很奇怪的讲法，就说十几亿人减少一百两百万有什么事，原来是一个人口政策来的。 不止一百两百万人， 一亿两亿 人，一亿几千万人。还有一个问题，香港人现在在吃毒东西，你每天在大陆入口的食物你都是不放心的。就是因为你本地政府，你这个高永文监管不力。现在再讲一次那三只米，怕死你不死，怕死你听不清楚。金风连排长 香玉， 金道牌中国寺庙，还有金浪牌真诚寺庙米王，全部都是超标的。如果你家有这三只米倒了去，讲完不用讲，没什么好讲，讲多嫌浪费气。讲回2013年，即今年较早前呢，袁国勇呢在我们的节目呢就讲过呢，就说如果香港一有确诊这个H7N9 禽流感的确诊患者呢，就一定要停止输入活鸡。我们再重温一次当日袁国勇怎么讲。 如果那里只有一个鸡场，即是你们都可以考虑这样，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我成日都说了，你们可以 take 多 risk， 政治决定有多 risk 要 take。 第一个是不是不给他来，那他很明显不是啦，现在给他来啦。而你加不加抽查呢？你抽查除了做这个基因检查检测那些粪便和呼吸道分泌液之外，你加不加验埋这个血清的抗体呢？这个是他们的政策问题，这个不是 science。 政策的问题就不是呢科学的问题。这个呢是2013年11月7号袁国勇就着 H7N9 如果在香港有确诊个案，是不是停止鸡隻输港他就说这个是政治的决定你不要问我。言下之意就是说呢，苦口婆心，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要讲嘢都咩都讲晒啦，咁啊余下嘅嘢咧，是祸是福咧，就由呢个高永文决定。高永文今日仲讲咩咧？林旭华 点啊？ 佢今日仲讲咩？你揸张报纸嚟， 搵翻啲旧嘅报纸啊，就话咧，喂大佬， 搞来搞去你现在的活鸡 不是到今天都是只是 写封信 不是到今天他仍然不肯停止输入活鸡我们再听一次大家听真一点放低你现在早餐放低你现在在做的事不要说话听下袁国勇 细心听每个字 苦口婆心讲得很婉转很委屈其实作为袁国勇他今时今日的地位应该斩钉截铁就说当你香港有一个确诊的 H7N9 个案的时候高永文你就应该立即停止输入活鸡应该有这么说的但是袁国勇呢第一他就不是我啦即你知道我罵罵连我们的老闆都这样罵昨天我罵罵我们的自己有我都不好意思袁国勇呢就用一个很谦卑哇兜个大弯苦口婆心劝你高永文但高永文当他死的如果大家认为高永文因为是医生又是这样说有篇分析的文章这个就是阿青的他的852他有个852邮报的网站突然间刊登一篇文章我都想问阿青搞什么就是捧阿高永文就说为什么高永文有80分那就分析了呢就说高永文因为是医生专业人士个样氹到啲师奶所以民望高企但是这个是少女藏刀的你讲在医学上的成就我想问一下现在在座各位我们的全世界的听众有没有一个人够胆就算是高永文英仔过袁国勇高永文的样搭堂见到他咩伦家男孩我真係猜过去大佬几十岁人成五十几六十欧仲叫伦家男孩核唔核突嘅佢真係佢真係会唔会觉得核突嘅人哋咁样叫你你都应该面红耳赤㗎嘛仲欣然接受。有冇一个人夠膽讲过你得你牛头角顺数好你又 Richmond 溫哥华师奶好要话加拿大 你揸货柜车又好 即系呢个卖菜又好，大叔好。你话袁，你话高永文喺医学上嘅权威性系比阿袁国勇 教授 高啊，因为低咧，我话俾你低好多皮低好多皮一个普通嘅骨科医生同一个病学专家我哋听下袁国勇点讲。 如果都得一个鸡场。即是你哋都可以考虑咁嘅喎，唔系唔可以嘅。问题我成日都话啦，你哋可以 take 几多 risk， 政治决定有几多 risk 要 take。第一个系咪唔俾佢嚟啦？咁佢好明显唔系啦，而家俾佢嚟啦。而你加唔加抽查咧？你抽查除咗做呢个基因检查、检测嗰啲粪便同埋呼吸道分泌液之外，你加唔加验埋呢个血清嘅抗体咧？呢个系佢哋嘅政策问题，呢个唔系 science。 袁国勇讲了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说三点的其实讲 我们可以承担你的风险 第一就是不是全部禁晒啲活鸡入口呢喂你又不禁了他直接是这么讲你又不禁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鸡场出现你 check 狗你是不是禁啊你禁了他起码都要你不是全面禁都禁一个啊第三就是说到检验咯你不只是验一下鸡屎的嘛你要用血清测试的嘛但现在问题就是高永文三样东西都做不到只是做了一样就禁了个鸡场但我们都说那鸡会走的什么叫走鸡呢喂我们广东人说走鸡走鸡就这样就走了鸡嘛你知不知道真的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林毓华 不知 道我说林毓华你走鸡了金铺发特啊本来你今次走鸡啦。 不是要走宝咩啊 叫走鸡嘅以前。咁点解叫走鸡呢就是、以前大家养鸡嘛走咗鸡嘛。喂佢唔知道你禁咗个鸡场係会走鸡嘅你知唔知呀大佬啊。明唔明啊即係呢个问题就係你而家所以袁国勇就话啦呢个就唔关我事啦。我乜都讲晒啦苦口婆心。而家你要讲嘅我要讲嘅就係话你要负起呢个政治责任。呢个政治责任边个负呢嗱呢个唔系科学嘅问题啦。科学就係我袁国勇嗰范。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应该点做点做。但你做唔做呢就係你高永文决定。我而家想啲听众打电话嚟 ,183-1138。 你是支持梁振英的我都不罵你了你白痴的。如果你到今天你仍然认为，因为支持梁振英的人大部分现在醒觉了，但到今天你仍然认为高永文是一个好官的话，恭喜你，快点领嘢。 这一百成立了一周年，他给我们看见希望的存在，祝愿 D100 发扬光大，更加多更加多的自己有加入支援，永远坚持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的理念，为香港、为全球的华人发声。 大家好，我姓罗，我是 D100 的自己有，是黑卡的，赞成我的理念的，给了我的平台我来发声，所以我希望 D100 是茁壮成长，继续发光发热，就不要让它停，自己有都不要吝惜些少金钱，始终都要营运的资金，都祝 D100 上上下下的员工圣诞新年快乐。 D100 直播室 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离工展会 4A06 到11号 D100 工展会摊位， 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听到 D100 各大星级主持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还有大量 D100 限量纪念品同优惠商品发售。 工展会 D100 户外直播摊位，同像之下同你对话。 任何的规范化的工作呢都是好的，使得呢特区政府能够更加详尽地向中央呢报告工作。 我自己都有错过，但是我觉得香港社会呢是会原谅一些知错能改的人的。 政府已经是按我们既定的程序呢，是要求港铁公司在三个工作天里面呢是提交一个报告， 是要求港铁公司在三日之内呢是提交一个详尽的报告。 报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今日咩日子啊？林毓华， 今日咩日子？ 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咪就系17号啊！ 你记唔记得年前你喺呢个将军澳？12月17号，2012年，进行呢个义播云天90日，你唔记得咗啦？ 是这个星期 12月17号，我告诉你，是呀，我现在告诉你，你还说是呀，还要有怀疑的。12月17号啊， 对于我来说，我的日子已经是 听众就很记得的，即我们反而不重视这件事，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会儿叫蔡浩良要做一些声带出来庆祝我们，又过了一年了，这么快脆。去年12月17号呢，就在这个苹果日报将军澳大楼进行这个义播云天九十日，由林毓华负责的，就出现了这个叫 D100 出来大声台。 有没有搞了个大头佛呢？ 现在直情大头佛了，现在直情。多谢听众过去一年的支持啦。我们的电话是18311380，十点后我们会继续讲关于我们的收费服务的。但有样东西想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有的，好像昨天我们胡先生呢，就首先不好意思啦，跟我有火拼啦，但大家都希望落一啖氣就做回自己有啦，大家。但要講一講啦，你係去年開始支持我哋嘅，即係你做咗自己有，你俾咗嗰啲錢咧，其實已經支持咗我哋撐到今日。 係啊，開同埋你個起步好艱難。 其實已經用咗啦，其實已經，所以就唔好話點解今日。如果我今日先參加，我呢就會有更多的選擇，即等於你拿 credit card 一樣。 如果個個都等到今日才， 我們就沒有今日 了，根本都沒有 了、 這個、就 過三百六十四天 我們昨天衝動起來不懂得說這個道理，這個才是個道理，其實那些錢已經用了，即等於你一年前拿 credit card， 當時是送燙斗的，那你拿了 credit card 你已經去用了，那個燙斗又用了，到今日人哋嗰间公司推出嚟就话而家送电饭煲啦，仲要送个西施电饭煲，咁你就打电话去 credit card 公司话，喂， 你對我不公道啊。 我第一個申請你張credit card，你送個燙豆給我。 所以現在這些人就一攤開那個銀包，很多信用卡都可以取消，再申請過，而且我們還要將你自己的有張卡，那個有效期延長一年，其實我們已經用了錢的，其實最容易解釋就是這樣，所以千萬不要怒氣，一怒氣就沒了冷靜。還有大家要知道， 我們就說喂幫一下我們，亦都有很多長者屋，你那些獨居長者的單位很需要這些救命鐘，你可不可以光顧我們100元一個月服務費。 我們就說幫一下我們，亦都有很多長者屋，你那些獨居長者的單位，很需要這些服務，很需要救命鐘，你去這些廁所，病床有條繩的，你一拉就有一行燈就在門口著了，那叫救命鐘了，不如這樣吧， 我真的救命，聽到真的，你不如這樣，我當作一種設施，你賣個鐘給我們，我就可以出到錢，當時就同意了2500元一部，但我們賣回來就是1000元，那我就給多了1400元，我們大約給了cash flow，我們給了一個流動資金， 但你有一個責任就是要提供一個服務給他， 到現在16年了，就是那1000元，什麼叫16年，1500元你已經還了多少錢，所以大班你不懂做生意，沒錢，你沒辦法開，那時候一定要的，那些貴女人怎樣呢，你一年就1200元。 去給1200元，1200元就即是維持兩年的服務，大家這裏第十六年了，即是14年，一年1200元，10年就1萬2元，再加4800元，總共給1萬6800元，你明明貴不貴，你到這樣，大班，做社會服務，做NGO，我只解釋給你聽，你都是理事，你說，但現在的機到期了。 因為那部機已經到了，過了期五年保養，所以我們都有安全的考慮，我們現在準備通知房署，你那些鐘全部都要更新，但我們就不再，因為現在我們不需要借歸你，你要不就幫襯我們，如果不是我們要拆關機，這個就是這樣。 你要顧及到長者的安全，大班，我們會當然要盡早通知房署，房署要決定，或者長者自己安，現在的問題就是等於我們現在一樣，現在我們收了那些錢，自己有的錢，我們提供一些服務去換取大家的支持。 大家可以撐下去，你之前比如你去年4月入會做自己有的，你去年支持了我們到今天差不多一年了，我們都多謝你，無言感激，但你不要跟我說你現在再 比人那些着数，哪个没有着数，哪有着数的，其实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讲着数，支持 D100 是完全没有着数的，是一个理念来的，我给什么着数你，老实说我有什么可以给你，我就运了呢71只卢姆西呢，在美国罗 散，怎么是71只那么 那间店只有71只，礼拜四就会到的了，是到时 几只 到时 offer 给大家空运来的，成本都应该去到200元一只的了，到时就看看送给你自己有啊，如果有人入会做这个，不如这样啦，如果大家要龙武西的，只有71只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会整一个 D100, 是 正牌来的， 是正牌美国的，大佬去美国。 喂 ，IKEA 不是美国公司的大佬， 咁啊 IKEA 大佬喺美国卖乜啊？正牌呢个大陆咩大佬啊？大陆就乜都系假嘅，除咗贪官之外，你真系啊，买咁我哋会加多个牌落，因为大陆做嘅龙武西咧就有个标签咧写住龙武西嘅中国制造咁嘅， 系咯系咯系咯， 咁我哋自己整个 D 一百嘅龙武西标志落去咯，仲值钱。 但是在外国我们买到在内地生产的它都仍然有个出产地， 但 它没有 写 没有 中文嘛， 没有中文， 我们现在加回个中文 D100 卢姆西，那 你做过好像那些这样的校徽整上去就可 以了，不用了，整回一张卡在这里，如果头71个做这个永久的自己有的呢，即刻送卢姆西一只，除了不是还有东西送的，除了 T 恤就我們現在穿的那件衣服， 你送的紅還是送的黑的， 如果他喜歡紅就送紅，喜歡黑就送黑，永久自己有的呢，再加多如果重要的東西，哇你重要什麼你問我吧，加上林伯給你就可以了。我們會在十點後如常183138，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林伯是下載了一個 Apps 的，如果你去那裡，你去第二頁那裡，即是不是聽東西那裡，你用手按一按 去第二頁那裡 有一個功能呢，就 contact us 的，即是聯絡我們，聯絡我們的， 我們有沒有人接聽的， 有 看似好，為 什麼我找不到 contact us 那裡的，沒有這個，我為什麼David 告訴你有的， 是不是還在那裡， 有 contact us 在 social 下面那裡，英文的，就你一按那個 contact us 呢，你就拨了去我们那个电话那里的了，你试一下，现在打一下怎样按啊，一按下去呢，那有 audio call 和 video call 的，可以亲身对着我们 reception Connie 讲话就可以，问在我海外就对了，因为你不想打长途电话嘛，所有关于D100自己有或者收费服务呢，就可以按这个掣就问到了。咁讲返呢个言归正传啦，即係因为奶奶呢今日17号呢就我哋一年。咁陈志云真係好嘢，佢话发火。其实有冇啲声带啫，听下点样拆呢个 MTR, 即係地铁鞋收到水㗎可能。因为而家呢个好多人唔知道。自从黄永入咗去商台做呢个晴朗的一天出发之后呢，他们的访问啊，还有在他这个晴朗的一天出发的呢，很多信息都是收钱的。所以你可能得到的。 那些叫直入的，是商务信息来的。 所以你可能得到的信息呢，晴朗的一天出发得到的信息呢，是付款的信息来的。所以听下陈志云究竟是不是收了 MTR 钱呢， 昨晚我听到陈慧玲李慧玲就巴巴嘈呢，就是讲 话。那个就没收钱的。 那个就是。 我肯定没收钱的。他就說可能 一路約人來說又說不得閒，有什麼這 樣對的，那為什麼地鐵 不可以打個電話，以前 Miranda 在做的時候，梁陳志明在做的時候，就因為我們風波的茶杯令到他呢就很開放的，每逢地鐵有什麼故障有什麼問題呢，你打給他立刻回應的，但是新人事新作風， 不回應都不得啦，是因為我們聽眾的時候早過去地鐵呢就即刻爆料了， 但我昨天中了我第一個告訴你爆炸的，大佬你現在新人事新作風，我細侄女May Wong做了之後呢，就十問九不認，就抵鬧的，但鬧之後呢就黑狗偷食白什麼 白狗当灾白狗偷食是黑狗当灾你是但那样东西李慧玲闹完之后呢今朝陈志云就可能收了钱咯 哦、 我怎知道我估计咋所以陈志云就赞 MTR 咯我听下他怎么赞港铁 即是一个民间的 MTR updates 呢是比你那个 MTR 官方 Facebook 的网页呢是 update 得多的那这个 Facebook 我来做什么呢请求麻烦你接埋它摆落个垃圾桶里啦。 不是那他那个官方那个呢就要来刺激民间那个有所作为嘛有时民间是没那么大包袱的官方是很大包袱的我们体谅下人啊。 体谅下人 你学他大声说的。我们体谅下人啊。 唉真的。 你体谅下商台啦我们广告少了啊要多些植入式广告。如果问我陈志云哪里有钱给律师打官司 你又不记得他以前讲过的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如果要 你是值不值得去体谅究竟是 如果要坐监就真的假不了的真的要洗定个屁屁的虽然日日都洗不过呢如果你去坐监你之前洗干净一点嗱，唔好开玩笑啦，即系我就觉得咧，而家港铁咧就变咗垄断咗个集体运输咧，而你呢个区议会又官商勾结，你俾九巴 cut 晒啲路线，琴日即刻立竿见影啦，就即刻咧，即系呢样嘢就以眼报，咁你咪即刻知道 cut 咗巴士线之后，即系呢个。将军澳呢 就成为一个孤城、 我倒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每一次发生事的时候呢在个信息的发布上方面这么混乱我真的不明白、当然呢特别是那些接驳巴士哇你又叫人去排队哪架去哪里的呢 又找到车都叫好东西的 喂他自己有车的嘛大佬应份的嘛 不够啊连开棚 不够你咪租啦 开棚车出来看不到咩 唉 那些开篷车昨天都出来了那些靓仔挺开心啊哇都没坐过开篷车落雨都照坐开篷车全部走上去个顶那里是这么淋、有这么耐风流有这么耐折堕自由党以前很巴闭你知道自由党我封了个封号给他的就叫富贵党 那为什么这次 今非昔比昨天在会展挺巴闭他有请我他有几出奇他又发了帖给我咁昨晚呢喺会展呢举行20周年嘅党庆酒会你即係会展就好巴闭㗎嘛。衣光咩衣香背影㗎嘛。 鬓影。 衣香鬓影。即係好似上个上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呢个沈旭辉。哇巴闭啦喺呢个会展请飲。官商巨股全共野一路。有林毓华。有长毛 我是去教堂的 你没有 我去沙田教堂 有长毛有些人前世未去过会展喝的有长毛什么人都有总之说不出有个出个名的人多口的人又有做过官的做过议员的什么人都有衣香鬓影自由党当然想着我们自由党我们搞什么二十周年党庆当然起码这个场面最少不要说虚陷过沈旭辉结婚替人高兴喂原来没有料到梁振英 飞哥几俾面 飞哥是自由党创党党员飞哥什么料飞哥没有用驱往矣你还活在个旧人的社会里面飞哥现在只是一个老人家一个不应该再做电视节目的老人家OK 时事评论员 他不应该再做 重量级添 他跟你都差不多了你过多几年如果好像飞哥那样我就请你荣休了Okay? 隨時都準備是的了你以前覺得誰誰誰是不是我們都不記得了真的幾時他去過人家的婚禮都不記得了 梁振英呢就擺明我不 Nike 你自由黨我 Nike 沈旭輝我又 Nike 蔡子明玩具大王草新抱我就不 Nike 你富貴黨還我不 Nike 你不要緊我還下令所有文武百官 他不是香港的嘛 不是 下令所有文武百官都不准去 哎呀這樣啊 第一個這樣出去 你知不知道全香港在政府班底裏面最鵪鶉的副局長是誰？最鵪鶉那個？我還以為是新上任的那個鵪鶉飛去。最鵪鶉是誰？副局長，整個班底都是鵪鶉。做了副局長都不鵪鶉了，是吧？全部鵪鶉來的，他現在的樣子相由心生，現在的樣子有點像張晉身，就是邱成武，邱副局長。 唯一一個是做官的人，還帶了一個食衛局的副局長陳肇之，即是局長不去了，那些副局長去，有沒有症狀去？症狀都沒有，那真是削一點。你看回自由黨昨天得環境局的副局長陸公偉，運輸及房屋局的副局長邱武，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你看看跟民主黨比，民主黨抗中亂港，你看到這些東西，為何抗中亂港要統戰？為何自由黨只有陸公偉、邱成武、劉江華去呢？全部都是副局，但民主黨擺酒有多少人去？我告訴你，厲害了，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環境局局長一見發財都有去。我就是告訴你，陸公偉也有去，不是局長，就是告訴你民主黨比較自由黨，就是說民主黨跟特區政府有路的，同聲同氣，起碼同聲同氣，有商有量，共稅一床。 民建聯就不用說了，特首當然是去了，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三司都去了，這就民建聯7月9日擺酒。新民黨有什麼人去呢？又是了，三司，再加梁振英。新民黨什麼黨只有兩人黨，一個叫做數碼頭， 一個叫田二少，人家都巴閉過你自由黨，所以你就看到親疏有別。公民黨夠抗中亂港，一個如入微搞到你中央政府怕了他。還有梁家傑，有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陳家強的傻強，還有大坎十高永文去。你看回自由黨在2008年15周年， 5年前金非昔比，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帶三司十二局一起出席，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副特派員詹永新都有出席。你想想，今時今日自由黨是不是應該破產呢？就這樣說完了。 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 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 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 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 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 這1000萬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友，还有呢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声台是免费广播，我们将一些娱乐性比较丰富的节目就全部摆在香港台那里、香港台就要付钱的、另外重温又要付钱的、download 又要付钱的、600元只是听香港台、600元只是听重温、800元就重温加下载、又或者买套餐、听香港台再加两个台重温就900元。 实在复杂啊，大班，你 什么都不要理、 你什么都不要理怎么行的，让我推介一个最优惠、最抵、最着数的计划俾你哋啦！新登记成为自己有，梗系拣3000蚊三年有效期，可以全包听晒香港台直播节目、大声台、香港台所有节目重温，连埋下载收听。三年之内你唔使烦 ，D 一百又可以悭翻好多沉重嘅行政费用。维园公展会期间，去铜像之下嘅 D 一百直播室摊位登记三年有效期自己有计划，即刻送你 D 一百福袋、D 一百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门票两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一月就开始收费计划，早登记早享受，迟咗发牛豆，快啲登记啦！仲有好嘢，只要攞住大会演门票去公展会 D 一百摊位买陈建丽 CD 一套四张，即减50，买口罩又即减50。 你乜嘢都唔好理啊！ 你真系乜都唔好理，快啲嚟公展会铜像之下 D 一百直播室摊位啦！ 任何嘅规范化嘅工作呢，都系好嘅。使得呢特区政府能够更加详尽咁向中央呢报告工作。 我自己都有错过，咁但係我觉得香港社会呢係会原谅一啲知错能改嘅人嘅。 政府已经係按我哋既定嘅程序呢，係要求港铁公司喺三个工作天里面呢是提交一个报告， 是要求港铁公司在3日之内呢是提交一个详尽的报告。 报告 报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咁鍾意写报告的，真的。 三日，你上次讲嗰个商啊，电商突出个路轨，话三日交报告，我哋到今日唔知330日都未见到个报告。你听我哋有噏未？ 交俾局长啦，可能局长摆落柜桶底。 呢个局长嚟咁，咪就去讲嘛？你讲咗之后，你话俾人听先啊嘛，哥啊。嗱，咁你睇到啊，自由党呢个啊富贵党今非昔比噶啦，今非昔比就系呢个自由党，但系你又睇到。民主黨幾巴閉啊！咁你咪睇到今次嗰個政改，大家金睛火眼，夾住咧民主黨會唔會出賣我哋咯？就咁簡單嘅啫。嗱，咁如果呢個中央政府和諧咗民主黨嘅，咁啊政改就自然過到噶啦，啱唔啱啊？即係過到咧，咁啊大家 happy 咯，即係起碼咧2017年咧。起碼一人一票都俾你揀，不過就兩個爛燈盞，是但任你揀一個咯。 咁咪即係揾老襯咯。 啊，一個叫做、啊、一個叫做陳茂波。 啊 啊，一個咧就叫做黃錦星，咁咪是但揀一個咯。嗱，今日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咧，直到現在為止有148位老人家撳咗平安鐘。其中28位咧就送咗医院救治嘅。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将军澳嘅区议员啊，方国山。早晨， 早晨，佢先，早晨， 早 晨。早 晨啊，方国山，着多件衫啊，将军澳好鬼冻啊， 应该要。 喂，想问下你啊，你哋区议会系咪投票支持赞成呢个九巴更改路线嘅，即系 cut 线嘅？ 絕對不是啦，我們、差不多是我們將軍澳大部分的議員呢都是、反對他cut了692、即一個即過海的巴士線，還有一直都說即不應該即巴士路線重組呢，其實是要優化，就不是其實你看今次將軍澳那個大、即鐵路故障的問題呢、衍生到整個區都是、混亂到不堪的，調配的車輛呢直情是講緊是嚴重不足，講緊有些街坊等了兩個幾鐘頭都等不到巴士，即是怨聲載道咯。所以我們區議會呢並沒有說支持啦，反而呢我們就還是譴責了，即是運輸署一直都不聽我們市民或者議員的意見啦，即是正當耳邊風啊。 咁而家究竟有冇 cut 到線先？將軍澳 有啊， 咪就係咯，我就想問下點解區議會容許？我就問點解區議會容許嘅九巴 cut 線先得噶？ 我絕對冇容許啊！我哋 咁咪 cut 咗咯。 冇啊！嗱，區議會咧， 你即係佢夾硬嚟㗎， 老虎嚟㗎嘛，佢夾硬嚟㗎。係 㗎，區議會好大權㗎，咁而家 cut 咗啦，咁而家知道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啦。咁你有咩行動先得噶？咁你做唔去做嘢，叫走去運輸處，走去見政府，要求佢哋將九巴 cut 咗啲線俾翻你哋先得噶。 嗱，呢個咧就即係只係即係一部分嘅改善。如果嗱，即係增加翻將軍澳對外嘅一啲主要交通，譬如巴士啊、小巴呢啲咧，其實唔係單止巴士啊，小巴有啲直情係話，因為佢經營唔到啊，譬如因為東隧加價，佢直情有一條由坑口， 梗係啦，又唔俾人加座位係嘛？ 是啊，嗱，其實幾樣嘢嘅，即係好結構性嘅問題，我好同意嘅。咁所以咧，嗰架小巴亦都 cut 埋啊。咁所以即係雪上加霜，即係本身我哋成個將軍澳南咧，幾十萬居民都唔夠車輛搭嘅，呢個係結構性嘅問題。 但係 cut 咗幾多條線咧？我就有興趣咧，就最有興趣緊九巴 cut 咗幾多條線啊？總共 嗱，692咧就係、是、成條線由坑口就 cut 咗，另外18號小巴又 cut 又冇咗。咁本身我哋除咗 cut 咗呢啲之外咧，我哋基本上得一條剩翻叫694去小西灣嘅啫，就由將軍澳，其他咧就冇車過海噶啦。咁你剩下一條即係特別快線，朝頭早翻工嘅啫，692P。咁其他咧就冇。我覺得而家想話爭取條線咧，我諗啊，唔睬我哋，但系我覺得佢個責任好大嘅。佢經常就話咧，港鐵咧就係、是、一個。骨干去再乘客，但你看到昨天呢一整个区瘫痪了，所以我们觉得呢是他扼杀了我们的交通整体的生态发展。 方国生找你原因就知道你呢不是只是得把口噏的，你很重 行动派， 那你现在不走去走去动他这个九巴了，还用说那么多东西的、因为趁这个时候趁他死就不拿他命。喂， 哎，我好认同噶。嗱，其实咧，政府有条例咧，嗱，即系喺呢个立 即刻上会倾啊，传召佢嚟解惑。 要啊，嗱，其实我要审佢咧，就因为 仲有一样嘢，带啲街坊就去喐佢啦，你最叻噶啦。喂，我想问翻你啊，最近个区议会喐你嗰度喐咗你噶啦，已经系嘛？ 系啊，佢有22个话谴责我，唉，真系都冇。 谴责你咩咧？ 冇啊！譴責話我籌款咯，咁但係問題， 咁你係向選民負責噶，你唔係話去譴責你欣然接受咯？ 我 啲選民支持我咪得咯？ 不在乎，係啊，我同意㗎，我唔介意，因為其實 譴責你咪即係話你叻啊啱啊？未你話你問啦，有冇試過啊？有冇試過區議員俾人譴責㗎？即係俾區議會啊？ 我冇乜，系啊，冇乜见到有。 下次你选举教你啊，你话系全港唯一一个区议员咧、被啲 建制派啊， 唔系啊，被同僚啊谴责嘅啊，就因为我做得比佢好，咁就得噶啦。OK， 多谢大伟哥。 我做得比佢好，咁就得噶啦。下次选举嗰、那个， 我努力 嘅。你下次选举嗰个标语就系、是。 昨天我在條頸嶺站和康城啊將軍澳站呢，我們由事發開始一點鐘呢、都去調動啲交通啊。 我想問下你啊，你啲區議員有冇人食過九巴啲飯呢？ 哦，咁啊，我就 你有冇食過 啊？我諗我冇啊，我 即係冇請你食飯，冇請你飲茶，即係嗰啲九巴嗰啲行政總裁啊、 九巴 公關啊。 還有港鐵,但今年我去都不去,他們有邀請我們,有時春茗那些。但個人吃飯,九巴最厲害就是請你區議員吃飯,你有沒有去過?沒有,沒有。真的沒有,沒有被人踢爆啊。知不知道誰同事去過?有沒有誰去過告訴我們? 好啊,下次我告訴你,好啦,都說行動起來了,你幾大都不給九巴cut線,如果不是我就說,我就叫將軍澳的選民,就脾氣你這班人,誰支持cut線的就,好嗎?好啊,多謝你啊。多謝。行政長官梁振英上述職,今次很嚴重,今次述職與別不同。 搞搞新意思,今天所有的阻捕都是好事,現在梁振英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去北京述職要規範,什麼叫規範呢?就不是你上來告訴我你在香港做了什麼?我問你,你要答。我就告訴你,你上來告訴我你做了什麼?逐樣東西逐點逐點要交代。即是照肺了,真的啊? 大哥,你不是把香港的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斷送了? 你要去北京,你當然要帶他去,讓他熟習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而你不帶他去的,很簡單告訴大家,北京是不接受這傢伙的。這傢伙就不知所謂。今天《明報》的李先知,《蘋果》也有。不是,不是說這件事,說他們龍女雞作法。 他們去見梁振英那群糧粉一起動梁振英,那些不是糧粉的那些就翹起來,就看大戲。你說現在梁振英是不是縱叛親你?他今天意思嗎?他今天意思是後知後覺。 從來未曾一個人,你見那麼多人,你每天見多少人?你有沒有見過一個人不怕醜,面皮厚,自我感覺良好,而好過梁振英,你說得出來? 還有一個叫王維基,如果你問我還有一個叫王維基,王維基究竟在哪裡?王維基做了什麼呢?他現在還在說什麼數呢?不知道,不過我收到封就說他和新聞部遣散了,製作和編劇的人說留待6個月之內,他就會有一個決定額。這6個月的人做什麼? 繼續要籌備拍戲,正在製作拍戲,還在製作公司,還在製作,應該繼續拍戲,還是你真的知道? 他說梁家權做這個麻辣show,Samson,楊英懷,他說他沒工作,現在白出糧,他今次幾過癮,作為一個打工仔,白出糧要小心,王維基出錢給你,我們要打工,你位過癮,那你不要多謝他,他贊助我們,我們今天多謝他,我們講的名字做什麼,講的名字,他的名字,對不對? 為什麼?天天都提著他,如果不提他,他不開心的,那你就說沒料到? 我問你了,周庸,第一,當他申請這個局長的時候 不是局長,署長而已,香港電台 衰到找他來換吳志森你問他是否應該跟香港電台是親家來的對上你香港電台現在走去我們有個聽眾在Facebook可能不知道錢的價值對政府官員來說六十億我們的聽眾以為六億要拿六十億 去將軍澳堆填區建一個叫做廣播大樓新的廣播大樓 是人都知道這是大花筒來的 是人都知道報大數的 每個香港人都差不多要出1000元夾錢給他 喂今天南華早報給了全版的版位他差不多 給他寫了一篇稿說物有所值那你說周庸要不就收了水啦 要是轉死性,轉死性很嚴重,轉死性就跟著就叮叮的了 因為廣播處長鄧隱江做三年現在做了兩年差不多到期了也有人傳他說經常說他走了我懷疑你現在看到申訴專員請人我現在跟大家分析申訴專員請人登了廣告其實你應該去的昨天叫你去你又叫我去你對的但我去了誰做D100而已他一定請我如果我申請第一個完全符合所有他要求的資格<笑> 第二件事要請我有政治目的就封了我咪嘛，自投羅網所以他一定會請我不是開玩笑的千萬不要叫他請我我又不會申請的他在申請的廣告那裏列明沒有需要大學畢業的說回當年有一個立法會議員你叫口黑面黑那個他做過申訴專員的你記得叫什麼名字嗎 做過申訴專員立法會議員曾經做過立法局議員有個面黑黑的他沒有大學學位他中學畢業當年也有前科但這次看到他登廣告完全不需要學位但他也有豐富的管理經驗我想拆局給你聽預料我們請申訴專員 登廣告這個D8位我們都沒有要求大學畢業請回來一定有大學畢業我都可以告訴你但是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無端端在這個廣告要將大學畢業這個學位的要求刪了它呢我們的PA都大學畢業為什麼大學畢業就沒有隨街都是找個石頭 砸下來死人多過過往政府公務員的招募是寫明或同等學歷或有什麼資格他連大學畢業都沒有他連這個都沒有沒有說到equivalent是沒有簡直不需要就為了周庸鋪路的當真為什麼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當真意思是說香港電台的 廣播處長D4,D6,虛為二代的周庸,D8都不用,D6就沒所謂,不是這樣說了,有個先例,政府做事要整個先例出來,到時你人動他,第一他就很簡單,前朝政府上次請公開招聘廣播處長都沒有要求學位, 我們最近請申訴專員都沒有要求 所以不是為某人度身訂造的 周庸又想卷土重來，所以今天寫篇稿就廢料來的，物有所值。他講這藉口就很過癮，因為現在香港電台分開三大地方，在廣播道有三個廣播大樓，一個在商台隔離，一個在商台對面，另外一個就在亞視，以前亞視隔離。 但是問題是你用多，你現在這麼粗去用很多錢，本來16億預計16億的分分鐘6、11億，現在還有contingency還跟尾有5億，我告訴你沒有8了，億收不到科，如果你財委會批准我告訴你，你現在周庸，我就不知道南華早報今天無端端給了個版位去，就擺明一是就 周庸就自己投懷送抱投稿，約稿的是吧？這些不是的，大家有政治目的，在這個時候無端端做什麼？我剛剛寫了一篇話去物非所值，說是大花筒，你就周庸立刻寫一篇話，還要在顯著的版位，擺了一篇話完全是播寫了一篇話。 這個不是周庸，這個是蔡和平。 我這個蔡和平，是羅伯仔，你說吧，你說吧，我看了羅伯，你就說周庸，但我一說，羅伯，這個是蔡和平的想法，你擺了大烏龍，但我告訴你，最不可能周庸寫這篇，但我又可以告訴你，不過靜姬就說給你聽，周庸現在就預備捲土重來，就去做廣播處處長的位置。 這個蔡和平就勾了，蔡和平自己是這行的，有什麼可能認為六十多億是物有所值的，林毓華？我最失望的就是南華早報的編輯，他文章的內容其中一個論據引述，香港電視也要這麼多錢，其他有什麼？香港電視不是六億，香港電視預備用六億起，那怎麼會變成六十億呢？那怎麼比呢？ 他意思就是說在1年之間，他現在都說黃華基說要8億，8億就8億，他說兩年而已，現在16億那時候是很多年前說的，現在為什麼8億起動，為什麼香港電視起到香港電台起不到？我問你，為什麼？那人家有很多設施，他說又要數碼，又要製作，又要播放，我問你，是不是試過了？ 大班，我想找你跟你聊天，所以我就现在来到公展会那里，想找你，有机会想见下你。 Hello， 你好，大班，我是支持你们的，由我今年4月开始接到现在，我未曾转过第二个台，原来你们的台真的很好听，我这句话是真心的，你们的台的信念和我的追求是同一个方向，所以我很认同你们所讲的事，所做的事。大班，你们所有同事都要加油，加油，我喜欢自己有了，喜欢做了。 D100直播室上午10點到晚上10點，來公展會4A06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就可以近距離睇到、聽到D100各大星級主持面對面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同優惠商品發售。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同像之下同你對話。 任何的规范化的工作都是好的，使得特区政府能够更加详尽地向中央报告工作。我自己都有错过，但我觉得香港社会是会原谅一些知错能改的人。政府已经是按我们既定的程序，是要求港铁公司 在3个工作天里面提交一个报告，是要求港铁公司在3日之内提交一个详尽的报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 鄭經翰、林毓華 跌落地拿回一堆沙，這個呢就是梁振英，不過林毓華都是跌落地拿回一堆沙的了， 都是羅伯仔 ，你連羅伯超，蔡和平和那個羅伯周，周庸你都可以搞錯的，不過不要緊，因為你就帶出了呢，我爆了周庸，現在還是想做這個廣播處長，這個堅料給你， 最近呢有人說他呢那個是咩咩代香港出声发声香港嘅咧，静晒影啊！佢话政改都冇建议啊，吓 冇办法啦，即系熬底啊！有冇听过咩叫熬底啊？ 熬底嗱，讲翻蔡和平呢边真系熬底啊！真系我啱啱揿一揿数咧，哇！如果用佢嘅逻辑真系好掂喎，真系实际我哋悭好多钱。如果佢用阿黄维基话咧，佢话嗱，你一年前就话六亿，而家又话八亿，咁你。他就說用他30%的增幅呢，我乘一乘呢，由16亿呢一路乘到第十年已经169亿了。 几何数字就不用说了。 哇好劲啊，真的。你再数到13年就好不掂，真的。 根本不懂计数的。如果王维基做一个想着说做一个几多个台，三个台还跟着有30个台跟尾，都是用8亿可以起到个电视大楼。 但是蔡和平的讲法就说，喂，人家要有3个电视频道，有5个数码声音频道啊。 声音频道你问我就可以了。我们这里用了2000万，哇，比较10倍了，2亿。 他是用 DBC 的或者那个洗费呢， 不是用他10亿，他比较10倍啊。加上呢18亿 ， 再加上他要 server，喂，刚刚 Google，劈炮那件事连埋建筑费都23亿 。 咁我条数就咁计啊，18亿加23亿，几多钱啊？都系38亿、41亿，俾晒咧41亿，点去到60几亿？ 咁佢仲话咧，因为上一次咧就漏咗咧冇预嗰个20%嘅， 唔使计啊， contingency， 乜都计晒啦，41亿顶笼啊，任佢点计咧？ 唔系，但系成篇文章咧最大嘅败笔就系话咧。原来咧系讲紧话黄维基申请一个咧系向呢个要用大气电波嘅电视牌照。喂，大佬，申请嘅三家人都系用光纤去发送呢个节目内容噶嘛？ 蔡和平又勾噶啦， 唉，真系， 你唔好成日攞啲勾嘅人出嚟讲。 喂，咁 啊， 今日大佬，今日仲系讲紧系咩啊？系呢个系呢个制作公司嘅。製作老闆啊，又歡樂今宵嘅創辦人啊， 歡樂今宵死埋啦，歡樂今宵都死埋啦， 又華語電視嘅創辦人啊，哇，嗰啲排頭真係仲犀利過大班嗰個下款真係啊！ 唉，嘥時間啦，呢啲叫白頭宮女話當年。 但系讲嘅系新事啊嘛，又唔系旧事啊嘛。 咁啊，同阿李鹏飞日日喺电视压住个大气电波讲嘢一样，有乜分别啫？又系喺度白头宫女话当年。唉，而家香港系老人政治咁，你谂下啦。医管局个新嘅主席都70几啦。咁你话有咩办法咧？全部都系老人。 咁你都讲啦，冇人肯帮呢个689啊嘛。 嘥时间。 另一方面都有人话 你靓仔点啊，巴闭仲好啦。咩冇人才啫？黄之锋 系。 黄之锋 巴闭， 何俊仁成日以为自己好巴闭噶嘛？当年因为冇得同阿曾荫权辩论，曾荫权就揾咗呢个余若薇高大威猛嘅余若薇同佢辩论，有个长世纪辩论。何俊仁咧就念念不忘，认为奇耻大辱。 咁佢都有機會啊？ 點解唔揾佢咧？咁你聽我講埋啦，就遷怒於曾蔭權，就話佢廢嘅。喂，好小氣噶呢啲矮仔，我話俾你聽啊。唉，咁但係問題係幾廿歲人。你諗下一個初出茅廬嗱，你何俊仁一個資深嘅事務律師，維權律師，立法會議員，超級區議員，轉過特首。做过民主党的主席， 哇！佢条尾都好长喎，真系啊！ 你见到个黄毛、黄毛小子毛都未出齐嘅，你同阿黄之锋辩论，俾阿黄之锋教训佢，你丑唔丑啊？呢啲人，你听下啦。 民主派，即例如仁哥，即他都讲到、民主党会继续去支持这个、争取全民提名的过程，无论是刘慧卿到到是何俊仁，其实都会讲到就是说总之泛民入党集其实都收获。但除了他两个讲之余，其实曾玉成和吴康文说不反对泛民入集选特首，那会令我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总之普选的定义或者到到是整个普选争取的过程都只要是 equal to 泛民入集选特首，其实政改咨询未咨询，在咨询之前你已经讲了你的底线出来，那会不会未来的底线会褪得最后更加厚呢？如果你的底牌已经这么快露了给人，那怎么办呢？ 反对派入到集，你不要以为真的很容易， 但 是是悲观的。 我明白那个关注， 但你记住你跟共产党， 我明白跟共产党谈判是需要有是要攞权，但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占领中环都只是争取泛民入集，咁如果我第時要爭取話全民提名等你嘢點算？同埋最關注一樣嘢就係話，過往泛民嘅人入咗選委會之後，係有人提名支持梁振英同唐英年嘅，所以點解學民思潮係希望爭取讓每一個選民都擁有一個提名嘅權利咯？因為呢類例子已經發生得太多啦。 即係你可以有權去，即係有你，即係你可以去擔憂或者驚啦。但係問題以往咧， 即係嗱， 呢個係好，咁呢都係即係起碼個界別裏邊咧，個選舉係好清晰嘅，即係一面倒贏嘅。即是社工啊、教师啊，即是、教师就不，因为他不败晒出来啦，但是即支持民主派是赢的， 但 是很多界别 我们不应该去预测或者预测，就是说未来当有普选之后，政治版图继续是泛民建制的议员分化，第三、第四、第五个候选人是一样可以出现，我们不应该假设就是说未来的特首选举就只是得泛民派刘慧卿、余若薇等等的人出来，建制派就可能是李慧琼、曾玉成等等。还有我想说，我有一点很担心，就是说上个星期一刘慧卿说普选主要的目标不是全民提名，今日文汇报有篇的报道说骂刘慧卿的人就是令香港发展停顿的人，是打击政改的协商，连文汇报都赞赏民主党的主席刘慧卿的时候，这样被敌人去赞赏，其实会不会中了对方的诡计呢？ 我觉得最紧要睇件事嗰个道理同埋原则。依家我哋即系其实迟早都会有一个可能深入啲嘅讨论，就系国际标准系咩嘢。咁依家即系大家有权提出高过国际标准，但你记住咧，啲咁多年嚟，即系自从系2008年提出咗呢个所谓时间标准咧，咁耐泛民提紧嘅都系国际标准。 每一个党都可以话支持全民提名呢样嘢，讲系好容易。我会见到工党已经会落晒区，会收签名，已经会话希望争取市民系支持全民提名。我都会问一句，就系话何俊仁或者民主党为咗全民提名，或者一个每个选民都会有提名嘅权利，你哋为咗呢样嘢，你哋会去到几尽？ 我哋会大家一齐去到争取咯，即系譬如依家落去区做嘅嘢，我哋会透过商议，会透过签名去做，这个绝对唔系一个问题。不过有啲人都可能觉得，这个是不够，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你的记者杨之锋，现在不是市民会反对这件事，现在是我们的对手，大家知道什么？ 在你跟政府谈判之前，首先就是要有筹码，有市民的支持，如果不是你任何群众运动都是推动不到的，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 那我觉得其实老实说，现在对整个中共最大的压力不是这些签名，而是我们定出了我们的目标之后，就是有一个公民抗命。其实到现在，我觉得他现在是使到他是有很大压力，甚至他可能要谈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压力在这里。不是几多签名，以后试过，以往试过几十万、一百万签名的啦，即是做过，这些可以继续做，不紧要。不过现在的局势不是签名可以解决得到。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讲话出来占中，真是牺牲自己的前途，去不到外国读大学，做不到专业人士，拉了去坐监，前途都没了。但前途都冇埋，换嚟嘅就只系让泛民入闸，连提名嘅权利都冇。我冇得参加占中，但我会等佢哋唔抵咯。 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系觉得提名权，每个市民嘅提名权系要努力去争取，我当然系尊重呢个做法。目前嚟讲，最大嘅争论点、最大嘅矛盾点，真系唔系呢度。你个中共咁容易会放权俾你？不同政見人入閘咩？即其實我已經覺得你哋太過理想，甚至可能係一個夢想都唔定。個主要嘅戰場真係唔係呢樣嘢。主要嘅戰場就係、是、佢真係咁容易俾你不同政見嘅人入閘咩？真係難過登天。 用到佔領中環或者公民抗命嘅方式去爭取，我哋爭取嘅 不应该只是一个国际标准的底线。反国教、反23条，没人相信会成功的。群众的运动是需要相信群众。 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很简单，大家共同的努力争取一个最高的标准，没紧要。到了最后，我都讲了很多次，如果回到一个政治的现实，真的有一个方案挤出来，市民去定个底线。 政治现实和青年的理想，往往在这些这样的大是大非上面就太过讲现实就不行的。我想由五四运动开始，都是青年人、青年的学生为了他的理念或者他的理想，一定是做一些他们认为啱嘅事干，就要去勇敢去做吓。咁、如果唔系咧，继续咧系，如果系咁样吓、和稀泥又好咁样咧，我谂就真系好难咧，系会做到一个我哋真系想见到嘅一人一票选特首，真系吓嗰个所谓公民嘅参与啊，公民嘅推荐啊，唔好讲呢啲啊，真系吓。 讲咩啊？咁叻嘅一个人讲嘢得嘅，点解你？ 点解唔得？ 你可以鸭寮街摆档，你可以公展会啊，带住黑色，你几时去公展会先？ 公展会得闲得噶。 喂，大佬，你成日都唔得闲噶啦。嗱，琴日我哋讲过呢个 Peter O'Toole 啦，彼得奥图就 奥图 爱尔兰人噶啦。你知爱尔兰佬咧 ，Irish 好鬼憎英国佬。你知唔知咧？彼得奥图咧，好多年前曾经嚟过香港嘅。咁啊，跟住同你嗰啲老友咧。就走咗去间叫 Jimmy's Kitchen 食饭。你知唔知去到 Jimmy's Kitchen 咧，入到去咧好多英国佬喺度。 系系系。 咁当时咧呢个 Peter O'Toole 咧，佢就睇到啲英国佬嗰阵时港英年代啊，趾高气扬。 系。 你同埋可能佢都唔知道入乡随俗嘅，可能有。佢见到啲鬼佬咧，即系嗰啲英国鬼啊。就是叫伙计叫 boy 你咩当年系叫 boy？ 系叫 boy 系。 你有冇叫过 boy 嗰阵？ 冇，梗系唔会啦，我哋梗系。 你点会唔会啫？你嗰个年代， 我点会叫 boy？ 我哋梗系喂大佬，我哋嗰个年代有钱去 Jimmy's Kitchen 食嘢，呢啲讲笑大班嚟真系。 咁就都系叫 boy 嘅， 系嘛？ 咁啊，跟住咧就叫个 captain 做咩 number one 嘅叫。 哦 ，number one。 所以好多人唔知。所以你话讲啲掌故有排 咁啦，酒店门 系 boy 咁， 嗰个 bell boy 系嘛？ 咁系 boy 咁跟住咧就 number one， 你叫 number one 嚟咧就唔会叫 captain 嚟，嗰阵时候唔会叫经理咁大嘅， okay, 因为经理又好鬼大嘅。咁嗰阵时啲 captain 就叫 number one。 number one， 咁有 number two 嘅喎，跟真系排 number 嗰阵时嗰啲西餐厅。咁啊 number one two three 咁啊，咁搵个 number one 嚟嘅 咁佢又系咪好似人哋美国啲餐厅咁样分咗几多张台又？ 呢啲又冇啦，呢啲梗系冇啦。 冇噶。 咁啊，彼得奥图咧，佢又睇唔过眼，佢就认为咧呢啲咁嘅英国佬嚟到啲殖民地咧，趾高气扬，喝啲字仔做 boy 咧，佢睇唔过眼嘅，咁啊大声叫，不过好客气，佢就叫伙计，佢就叫 waiter please， 咁啊当时就好嘈，根本冇人理佢，咁啊兴啦佢。其实佢系大明星嚟噶，我就嗱呢个传言咧，我有啲唔系好信嘅。不过你一个大明星 Peter O'Toole 走到嚟， 系唔系港股唔好博股住啊？咁个股真系点啫吓？ 喂，顶唔顺啊！企起身闹啲英国佬啦， 系 企起身指住嗰啲英国佬，就同嗰啲同佢同台啲老友，咁啲老友梗系爱尔兰人啦，应该系。你话睇下啲英国人喺呢度大摇大摆，其实翻到英国啊，只不过系倒垃圾嘅啫嘛。如果唔系倒垃圾，就扫马路，即系等于我哋当年话啲翻鬼佬翻英国批薯仔一样啦。咁你经历嗰啲班英国佬梗系兴啦，差啲嗰度啊大打出手添。嗱，咁你博股就唔好啊。 听股唔博股， 听股就唔好博股啦。不过即系话俾你听，当即系呢个彼得奥图第一呢个故事嘅角，就系话佢对啲英国人睇唔过眼，即系爱尔兰佬同英国人咧。 咁你可以将啲香港人对嗰啲大款睇唔过眼都得噶，都可以咁代入去编一个。 我真系噶，你去到大陆咧，我见过噶啦。 系啊，佢叫伙计，好恶死噶，系好大声噶， 叫服务员。但问题呢，以前呢我哋去大陆嗰时呢就叫同志嘅，而家叫服务员。咁但係嗰啲人呢就好衰嘅，见到啲靚女呢就行埋嚟就问佢，我请你做秘书。 哦，咁㗎。 3000蚊个月做唔做？唔做6000。再唔做10000。即係见过啲咁嘅人㗎，我咪讲笑㗎。 不知所謂的人跟梁振英都沒有分別的說到不知所謂最近梁振英你才知道說他一次跟這班建制派人大吃飯飯局他就在發牢騷說公務員阻礙地球轉按本子辦事接著就說建制派又不團結又不支持他怎知道公務員都不同的穩地是吧 誰知就被你幾個老友立刻當場兩份丙去第一個就是馬逢國你的死黨馬逢國就說大哥你連不出牌的那件事你都不預早單一聲那是我的範疇你搞到我雞毛鴨血然後原來還有廖長江還有吳亮星就說大哥你的政策搞到一塌糊塗 那怎麼撐你啊哥所以本來吃一個小時飯就吃了兩個小時飯我以為反台不吃在場有些不是糧粉來的就隔岸觀火落劍其成你都知道所以梁振英今時今日是不是過街老鼠呢我們十點後就會繼續 我和阿林伯趕著我十點半要走我十點九走都趕一次你去灣仔哪裡啊你知道塞車嘛塞車的現在天冷沒人出街你以為真的幸好未曾有地鐵來到這個區域<笑> 要不就更結了到時候那些巴士又沒有了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中新聞之後我就開始聽電話主要不是講風波的茶杯主要是講講我們新的收費服務以及自己有服務細則你不是又想揼銀心口有捐電還有電心機總共現在已經有1000部聽眾大家夾了13萬多16萬多我們就match回 一對一你捐一部我捐一部現在總共有1000部幾百人在收齊錢陸續錢進來預留了收齊了錢之後我們就可以宣布投這1000部機怎麼派但如果你也想贊助的一部機都可以你捐300元都可以好電話是1831138在新聞之後就可以聽電話但當然你說今早你說的話我想 有些意見給我都可以說的不是一定的總之這個節目去到十點半是一個互動的大家要聽新聞的是啊各位聽眾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 二就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加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 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 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 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 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 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有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 但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 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這樣說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 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還聲於民我們只有自己有行公義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在公展会期间，即是12月16号即已经开始了，直到2014年的1月5号呢，我们的节目呢、那个、有些少调动的、啊、就因为呢要安排这个户外直播、啊、令到我们户外直播的节目更加丰富、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在公展会户外直播的、啊、即是现场直播的呢，是由11点到到5点钟、啊、直播的节目呢就是香港台的开心快活人、西非里和喂食麻辣酥，啊，咁呢个就好清楚啦，咁啊冇影响到咧礼拜一到礼拜五嘅节目嘅，即系呢个冇任何调动，只不过咧十一点香港台十一点至到五点钟，啊，开心快活人西非里同埋喂食麻辣酥会喺公展会现场直播。好啦，逢星期六啊，香港台啊就十。由一点钟开始，一点钟开始至到四点钟呢、啊、就会有这个大三元，香港台的节目大三元呢是户外直播的。啊、另外呢四点到六点就有一个 Mayday Mayday， 就探长和 Pimika、啊、就是公展会现场直播。即是逢礼拜六呢、啊、由一点到到六点。点在公展会呢，我们都有现场直播，一个呢就是香港台的节目大三元一点到四点，另外一个呢就本来是大声台的节目四、啊、点至六点就在公展会的。咁星期日在公展会直播的节目呢就是一点钟开始一、点到四点，掌权天下，这个是一个、香港台的节目来的，掌权天下。咁另外一个呢节目呢啊就是四点到六点了，就一男子刘南光就会在现场直播的。因为将这个 Mayday Mayday 和这个一男子刘南光呢、啊、在现迁就在这个公展会现场直播呢，那个节目时间就有改动的。就礼拜六呢大声台原本是四点至六点应该是双料自家用的呢、啊，而一点到三点应该是 Mayday Mayday 咧，两个节目对调，呢个临时嘅安排、啊、希望大家、啊可以理解。咁啊，同一道理咧，就系、是、呢个一男子啊，即、就、系、是、一男子咧，本来咧佢就应该系大声台嘅节目嘅，咁就调咗去香港台四点到六点啊，喺呢、这个。大声台都播的、啊、咁啊，系咁啦，咁啊调动咗就系影响嘅咧，就只不过系将双料自家用同 Mayday Mayday 喺礼拜六咧啊，将个节目时间到调一调对调嘅啫，咁啊将来会公展 会还原啦， 之后咧就会还原噶啦。 咁、 另外咧半边天咧啊，即系礼拜日。大声台半边天本来是四点到六点的、一男子呢本来是八点到十点的呢 就大家对调、啊、那这个就报道完毕。那就旁边有位陈生在美国打来的，听了很久，不好意思、啊、陈生早晨。 陈生早晨、 不要 紧，早晨早晨。在哪个州啊？东岸还是西岸？ 在这个华盛顿 特区。 哦，华盛顿。 哦，哇，好嘢喎 ，Washington D.C. 、District Columbia。Columbus， 系啊， 巴闭啊！ 我哋日日都听你个节目嘅。 多谢。 我好鬼中意华盛顿嘅，我去过一次之后咧，念念不忘。其实华盛顿系咪好住？ 打工啊？ 好唔好住啊？华盛顿 ？OK 啊，因为呢度即系细细地，即系又唔系好远，又即系又唔系好冻，又唔系好热啦。 系。 我近时住过加州嘅，但系加州就即系啲 traffic 好犀利咯。 太大啦。 咁啊，搬咗去中部啊。中部咧，中部就好冻，但系呢度咧，即系又唔热又唔暖咯。OK，OK、 okay 啊，四月有樱花睇几好啊！ 系啊，系啊，我年年都翻香港。旧年咧，你哋开幕之前嗰日咧，嗰日我哋啱啱搭飞机翻翻美国，所以咧嚟唔到你哋开幕礼。 系、真系唔好意思啊，下次再嚟过啊。 几时再嚟香港啊？ 啱啱想 我年都嚟香港嘅。 好啊，你想讲咩啊？ 我想就话 support 啊，你哋即系支持你哋嘅电台咯，因为咧而家即系我上睇好多人话要话啲好贵啊，即系其实问真嚟讲根本系好超值啊，因为啲节目咧真系好多元化，同埋咧而咁嘅价钱真系边个收到呢啲嘛？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总之支持我哋行公义得噶啦。 是啊，行公义啊，即系香港电台啊，我都冇听而家，近时我都有订呢、這个香港电台嘅，但系即系后屘你哋都仲喺 DBC 嗰阵时候，我转咗 DBC， 系 咁之后咧就系、是、 转咗嚟 D 一百， 而家 D 一百啦， 系啊，你有冇喺我哋嘅台度听到香港电台嘅新闻啊？ 有 是吧 ？OK， 咁你系用系你咪用 Apps 打嚟噶而家？ 唔系啊，我用呢个屋企电话。 你其实可以用 Apps 打噶，就唔使。 我唔知咩 叫 Apps 嗰啲。哦，你可以 download 嘅，如果你有个电话咧，可以用我哋。 有啲智能嘅电话，无论系嗰啲 Android 电话或者 iPhone 咧，就唔使钱嘅，即系悭翻啲钱啦，系咪？好啊，多谢你啊，你系准备做自己友啊，亦或准备做我哋嘅订户噶？ 我已经做咗自己有，旧年已经做咗自己 有。哦，多谢你， 继续支持啊！多谢你， 仲俾埋呢个重温添。但系咧，大班谂下，你哋最好快啲整理嗰个 download 个俾钱啦，因为我而家 系知道 100蚊嗰度， 我知道你好心急俾钱，我哋知道。 尾咧就会有噶啦，多谢你啊！ 多谢你，咁啊， 多谢 你。我哋下一位听众胡先生，胡生你好。 系早晨啊，大班哥， 古月喎， 系啊，你好啊，我觉得今日咧，对中意 D 一百嘅朋友嚟讲，无论你系中意听 D 一百，甚至成为自己友嘅朋友，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今日系 D 一百嘅一周年。 系啊，12月17日，系。 我想讲俾大家朋友听，因为如果冇咗 D 一百，咁你觉得会点咧？啊！咁呢個世界上冇咗講真話嘅電台，咁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大班唔係話獅子開大口想發達，因為佢成個身家擺落嚟 D 一百咧，咁即係咧，其實咧呢個電台係需要成本運作嘅，好卑微嘅，因為佢點樣温呢個電台咧，咁希望每個朋友都付出少少，咁其實佢真係我哋有眼睇嘅，咁就有我哋冇咗呢個電台，香港而家不斷大陸化。我而家好似地鐵咁嘅事件啊，就係、是、個車家係國內生產啊嘛，而家全部都係咧，有啲朋友就為自己一己之利就要擦阿爺鞋，咁全部大陸化，咁唔理香港人嗱，國內全部都係假嘅，有毒嘅，係咪想香港淪陷為大陸化咧？咁如果冇咗 D 一百去監察咧，咁香港更加不堪設想啦。所以 D 一百對香港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啊，而家好辛苦喺公子會咧，我希望公子會朋友而家落雨。真係好辛苦啊！真係一下開波，公子會又落雨又好聽，我真係咧，即係俾啲支持，俾啲打氣。 多謝我啲義工啊！真係嚇， 我仲有啊！原來其實好多我家即不路做緊宣傳咧 D 一百嘅，原來有好多人都仲未知道 D 一百嗰個。 係啊，咁所以希望通過公子會咯， 透過公子會咧，真係要遍地開花，希望繼續支持。因為其實好多人支持大班嘅，但係好多都仲未知道 D 一百。希望各位自己 係啊，有啲人以為 DBC 冇咗大班就唔開聲啦嚇。 我講咗兩句就俾下一位啦。我覺得咧 D 一百唔係話好似揀 cable 揀撈咁樣樣揀節目，話邊個著數唔著數。首先我想講各位朋友。好似咁一個老師，即係一個學校嘅老師，同補習天王有咩分別呢？咁仲有我哋咧，正常想識女仔，即係結婚娶老婆，咁會同我哋想即係去撳鐘仔嗰啲有咩分別咧？我想講咧，再想結識一個朋友，好似我跟大班，即係而家今日天氣凍啦，希望所謂 D 一百嘅大家庭自己有即係保重下身體，即係好似咁防止 H7N9 因為地鐵站主要交通工具，琴日一片混亂咁我再講兩句啊，即係咧好似咁識女仔咁啦，即係我哋唔係一識到嚟話，送咗扎花，我就要你我一啖，我揸。即係隻手，如果第時分手，我要攞翻曬禮物，呢個唔係咁咯。 好多謝電話嚇， 好啊， 多謝胡生，多謝胡生。 下位聽眾係李生嘅，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早晨兩位， 早晨， 我想喂， 係請講， 聽你講嘅係。 我想讲下689嘅。 好啊。 咁大班，我支持你话叫啲交税嗰啲咧交多些少钱，就交689。 啊，多交多689，冇问题啊，689好少钱 嘅。或者唔想交六，即系唔想交多689，就或者减少689。 加或者减系嘛？ 系啦，咁等佢哋咧做餐死咁。 好啊， 咁你累到啲公务员啫。 唔紧要，咁公务有粮出噶，唔使担心吓。多谢你。 咁另外咧就系最好喺立法会嘅答问大会咧，咁揾啲议员咧问佢两个问题。咁嗱，下一届嘅特首选举咧，佢成日话即系出亲嚟讲咧，就话好有信心，即系讲亲嘢好有信心啊嘛。咁问你下一届嘅特首系有冇信心再去选？如果系选，会唔会仲用翻啲哪吒之嚟到压中央政府做翻一个特首？ 系。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最近咧咪有报纸话佢咧同呢个周永康夹埋咧就去赌呢个习近平嘅。 系。 咁问叫啲议员问佢，叫佢爆下料，点样同呢、這个？周永康咧就夹埋嚟到，到呢个习近平啦。 系。 咁因为如果你去呢个答问大会咧，问佢其他问题咧，佢都系耍啲意咁样。咁问一啲咧，佢较为腰心腰肺嘅说话咧，睇下点样答咯。咁如果话冇嘅话咧，即系如果冇同周永康嗰单嘢咧，咁你话点解你唔告我张报纸咧？佢咁中意告人。 好啊，多谢电话， 多谢。 咁你叫阿毛办正啊，或者阿范国威佢哋问一问呢啲问题啦。 多谢你，我哋唔叫得佢做嘢啊， okay. 不过反映我哋意嘅啫。OK， 多谢你。OK， 因为佢答亲都系啲废话啊嘛，咁咪问一啲腰心腰肺啊，等佢落佢面嗰啲问题啱嘅。 好，多谢。 落佢面 ，OK， 明白，收到。 嗱，我哋咧就十二月尾咧，应该仲有。我哋好快啦，28、29咧就有三场 show 嘅，就系、是、呢个理工综艺馆， 赛马会综艺馆吓，喺理工大学 综艺馆表演嘅，咁啲门票咧就已经卖得7788噶啦，咁我哋都留起咗一啲咧，我哋优惠嘅，正话呢个蔡 咩？ 咩啊？ 你个 蔡浩良， 蔡浩良，我唔知你讲乜，你话蔡，我唔知蔡咩？ 我就睇下你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我唔记得。 连我哋嘅超级监制蔡浩良个名字你都唔识，你真系好打又闲。蔡浩良咧制作咗个宣传声带嘅，就宣传我哋嗰、那个3000蚊。本来3000蚊咧就5年嘅自己有，而家新嘅自己有咧就转做3年。我哋可以听下蔡浩良点讲啊。大声台是免费广播，我们将一些娱乐性比较丰富的节目就全部摆在香港台那里。香港台就要付钱的。另外重温又要付钱的。download 又要付钱的。600蚊只是听香港台。600蚊只是听重温。800蚊就重温加下载。又或者买套餐听香港台再加两个台重温就900蚊。 实在复杂啊大班，你 什么都不要理啊。 你什么都不要理怎么行的。等我推介一个最优惠、最抵、最着数嘅计划俾你哋啦！新登记成为自己有，梗系拣3000蚊3年有效期，可以全包听晒香港台直播节目、大声台、香港台所有节目重温，连埋下载收听。3年之内你唔使烦 ，D 100又可以悭翻好多沉重嘅行政费用。维园公展会期间，去铜像之下嘅 D 100直播室摊位登记3年有效期自己有计划，即刻送你 D 100福袋、D 100自己有庆爆1周年大会演门票2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一月就开始收费计划，早登记早享受，迟咗发牛豆，快啲登记啦！仲有好嘢，只要攞住大会演门票去公展会 D100 摊位买陈建丽 CD 1套4张，即减50，买口罩又即减50。 你乜嘢都唔好理啊！ 你真系乜都唔好理，快啲嚟公展会铜像之下 D100 直播室摊位啦！ 蔡浩良咧就俾咗啲贴士话，如果做自己有咧，最好就做3000蚊3年有效期嘅。每席咁可以听，又可以重温，又可以下载，又可以买部收音机，这个网即是这个固网电话收音机都可以听到大声台和香港台，这个就自己有的优惠。咁但是你讲到呢 D100 香港台收费服务计划，即是那些订户呢，其实最底的套餐呢就是全包宴1000蚊